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综艺荧屏。豆瓣开分9.5分，不出意外的话，2018年度国产综艺最高分的桂冠就要花落开播不久的《明星大侦探》第四季。根据《明星大侦探》的设定，节目当中每期会有6位嘉宾出席，扮演不同的人物角色。他们中有一个侦探、一个凶手和4位嫌疑人，并且同处于一个固定的空间。他们要共同面对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案，并且需要通过搜集证据和推理找出真正的凶手。浙江卫视第三季《梦想的声音》昨晚继续上演。一直以来，胡彦斌都是圈内公认的音乐才子，不管是耳熟能详的《千万次的问》，还是经典情歌过火，在胡彦斌的颠覆改编下都有了全新的生命。本期节目中，限定词再次加大了难度系数，胡彦斌也将遭遇史上最大难题。另一位行走的 CD 林俊杰翻唱陈奕迅的《我们》，戳心的歌词让感性的 JJ 在演唱过程中一度哽咽，唱到最后他更是忍不住掩面哭泣。从让好演员散发光芒到掀起演技探讨的热潮，浙江卫视《我就是演员》已经在观众热议中进行到了导师分组赛的尾声。本周《我就是演员》不仅要在孙倩、徐娇、王小晨、李倩、金超的强强对决后吹响战队集结的终极号角，还将强势启动导师战队 PK 赛的全新演技盛宴。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本周情歌特辑主角是榜上歌手杜德伟。在90年代，他是华语歌坛很特别的歌手。大家都在唱情歌的时候，杜德伟不仅有 R&B， 在情歌世界当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如今提到杜德伟，第一反应当然就是这样一首《情人》。 Girl， 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你比我更难过，好像你的错。Girl，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你兴奋的感受我还要多。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的心中，一切都会不同，透过了你的眼。 情人爱却更多，虚情假意的话不说，珍贵的感动尽在敷衍中。 Girl， 我不是故意对你冷落，大部分的时候我不

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的经典绽放，我们关注的是音乐人阿庆。他有着发片歌手的身份，不过大家最熟悉他的还是菲尔的吉他手，被大家说成是出道即巅峰的菲尔乐队刚刚迎来了新主唱，再次出道。他们也把12年前的成名曲的名字给了新主唱，我们就来听今年上榜来自 Lydia 的《星火》，这也是电影版《斗鱼》的主题曲。 记得满暖的夜空，记得你侧脸轮廓，记得沉默之中你把我的手紧握，哪管世界以后会变成什么。可以不相信永恒，可以不在乎拥有，可以不理明天会有多么的汹涌，只想记住此刻我有多快乐。风吹过远远的星象快坠落，就只有我们看见它闪烁，微弱却用力的我要我想放心中快要熄灭的花火，我要我就活命中快要失去的英勇，我要我为你找到更好的那一个我，幸福像星火一点就足够燎原尽后，渺小的星火燃烧过才懂梦是什么。 过家，在泛黄信笺找寻着那方向，看着时钟静静躺，听着星光的乐章，轻轻擦去正面泪光，我不害怕千里之外的花香，我不会忘清澈的蓝色眼睛还是一样，你说梦想会发芽，剔透湖面结成霜，就算是梦我也相信这次不一样，爱是光磐石上，就算满身都是伤，我只求再勇敢一次把爱闯，心绽放逆着光望远方，穿越永恒的风霜，就算失去所有依靠，我依然会依然坚强，方向看着时钟静静躺，听着星光的乐章，轻轻擦去正面泪光，我不害怕、哦哦、不害怕， 在榜上的另外一首阿庆的作品是和陈建宁合作彭佳慧演唱的《爱时光》。贝尔乐队在2013年 Better Life 之后就没有发片了，最近几年阿庆和陈建宁以菲尔的名义联手创作，有两首歌曲都是邀请彭佳慧来演唱，一首是刚才我们听到今年的《爱时光》，另外一首就是2015年电视剧《花千骨》的片头曲《心之火》。2002年，阿庆和陈建宁菲亚组成菲尔乐队，但是在04年 Lydia 之前，这支组合并不为人所知。而这个时候的阿庆已经开始陆续发表作品。2003年 SHE Superstar 专辑当中，阿庆作曲了《夏天的微笑》，用的是他的本名黄汉卿。当然了，这首歌的文案当中主要提到的还是作词人姚若龙。 这季风的情绪已沉淀，终于能坐下来见一面，带你送的项链成婚礼，你要我就当成纪念，爱变成大不了的明天，不代表要遗忘了昨天，听你发自内心的言语，想问你的冲动好强烈，期限，但回忆却没终点。

代不了。 2004年对于阿庆和菲儿来说都是名声大涨的一年，他们的首张专辑大获成功。而同一年，张韶涵 Over the Rainbow 专辑当中收录的这首《遗失的美好》也成为阿庆创作当中的代表作。中歌榜之经典绽放，这个小时我们关注到的是菲儿乐队的吉他手、发片歌手、音乐人阿庆。下面是2012年阿庆登陆中歌榜的作品。那这一年呢，炎亚纶发表首张个人专辑，阿庆担任制作人，也写下这首同名主打歌。我们就来听炎亚纶的纪念日。在下一时段，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阿庆的作品。 有多久了我们没见面，但闭上双眼还有错觉。你问在唇边，阳光依旧像回忆般温热，试着长风让细节复活了。那时候谁都没想过永恒。 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我还是你留下时间的河，

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 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在这一时段的经典绽放，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音乐人阿庆。在上一时段是以新主唱 Lydia 演唱的电影版《斗鱼》主题曲《星火》开始，那么这一时段首先带来的是飞儿乐队的成名作，12年前偶像剧版《斗鱼》的主题曲《Lydia》。 Lydia， 迷离的眼眶为何流浪？女郎为谁而唱？你会看见，我看见，云看见 糊的小时候，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 2004年是中歌榜开启港台及海外地区奖项的第二年，在歌坛风头一时无两的飞儿乐队，凭借他们的首张专辑获得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乐队大奖，而刚刚这首《我们的爱》也入选到了中歌榜年度金曲。2007年，飞儿乐队推出了第四张专辑《爱歌姬》，而在乐团的专辑之前，这一年3月份，阿庆发表了自己的首张专辑，我们就来听标题主打《泛古的左耳》。 金黄色麦田，你离开身边，落日的风车蚕食着我哭泣的双眼，单纯的笑脸，街上面包店，冰城与残缺，你是心中最深的想念。 我唱着爱的歌曲，沿途有邪恶风景，看见梵谷的左耳永远的伤心。爱

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有你握过的手抹掉、哦、再多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 在11年前，阿庆的个人首张专辑里也把自己的创作代表作拿回来重新演唱，刚刚听到的就是阿庆版的遗失的美好。2007年，飞儿乐队还有着很高的热度，阿庆乘胜追击推出个人专辑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可能大家没有料想到，在之后飞儿乐队始终没有超越刚出道时的高度，而阿庆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竟然相隔10年之久。2007年的专辑用到的是画家梵高割掉左耳的典故，也是那幅著名的自画像。而在去年2017年，阿庆的个人第二张专辑映射了另外一位画家毕加索。毕加索说过，艺术是个谎言，但却是一个说真话的谎言。而阿庆这张专辑就叫做毕加索的谎言。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去年的同名主打歌，阿庆毕加索的谎言。在明天的揭榜专题时段将会揭晓全新一期榜单，我们明天再会。 亚维农那少女做的梦，一眨眼雨下得很汹涌，太古典的爱愁没人懂， 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